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爱民，50后，北京人，当过建筑工人，摆过摊儿，投资商铺写字楼，开西餐厅，新晋创办咖哥智能厨房，以智能机器人制作菜品，推动中式快餐标准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爱民。在北京东单协和医院附近，新近开了一家特别的餐厅，这里卖中式快餐，没有收银台，炒菜的师傅是七台长得像冰箱一样的智能机器人。 你们看看啊，套餐卡哥智能厨房，10块钱一份老北京烤鸭卷，老北京骑丁面，还有各种炒菜的套餐，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啊什么的。 那机器人在哪儿呢？ 后边那一排。 哦，我看看，我先看看机器人啊。 这是智能炒菜机，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智能炒菜机怎么回事？ 它这个呢，就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这款机器呢是全自动，自动清洗，等于是没有油烟，有味无烟。炒完一开会有菜味，但是没有烟冒出来。而且全部，你看，这是我们的料盒。 哦，就是一个个的，像咱们冰箱里头那个 供应商 菜的盒似的。 配好了以后，我们的供应商配好了，然后塞到机器里边，然后几分钟就菜品就出来了。 哦，这是一份是吧？圆白菜，就是所有的主料、配料和调料。都在这么一个方盒里头分着放好了。 这个呢，就是主料副料炒好了，然后手抓起来。一会儿你给您炒一个，您看一下。 好好好， 就尝一下那个机器炒的菜。 看一下味道。 2、4、6、7台机器， 示范一下。 好，来给我们炒一下这个。 它这个料盒分 A B C D 区域，放里面，它有个卡槽。 有个卡槽放在里头，这个料盒也是专门跟这个机器配套的，对吧？ 对， 底下那个是个什么呀？底下有点像炒栗子的那个砖头。哦，这就是锅，炒锅哈。放进去就完事儿了，然后关门，有一个菜单选择。 对，有一个菜单。 就是一个小的那个电脑触屏的那个感觉哈。好 ，OK 了。 一会儿你就 卡了， 尝一尝。几分钟？ 这个是炒好的，先放在这儿的是吗？ 啊，对，因为这个对， 有时候怕现炒，要是客流量大了来不及。 客流量大的话来不及，然后所以说之前炒好了就放在里面，完了以后现炒。 这是保温的，对吧？ 对。 那咱们人工的服务就是配菜还是需要人工服务的，对吧？ 配菜需要，然后把基础做好了。 那像这个机器，这是一组机器，就是这七个。 也不是根据店的大小，因为我们开始呢，因为这边地租比较贵，地租比较贵呢，我们就说这弄的那个就面积小一点，小一点成本都低一点。 它的机器是5分钟炒一个菜，一个菜够两个人吃。我现在看它7个机器，5分钟能炒出14个菜， 差不多就是根据这个多少餐位哈， 对， 配多少台机器，按比例来的。 那味道还挺好的。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饭点儿，不大的店面里仍然有两三桌食客。 劳驾，我能打扰二位一下吗？我是广播电台的记者。这个餐厅我们看着挺特别的，你们是冲着他这个机器人炒菜来的呢？ 对，觉得有新鲜感，特别新鲜感，所以过来试试看。 刚才我们在说， 觉得怎么样啊？这个菜的味道？ 还行， 可以， 可以， 而且简单方便。 有看到他怎么炒的了吗？ 我刚才看了一下， 啊， 觉得挺好的。 那个价格呢？ 价格挺实惠的。 你们这个四个菜，两碗饭。多少钱呢？ 五十几块钱， 四十多吧 。五十多，四菜，知道吗？五十几块钱，平时在别的地方吃的话，可能要稍微贵一点。 嗯，而且它这个位置哈，就是在东单口上这个位置，这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对，这样的位置，这样的菜，这个价格，挺实惠的。 那会不会觉得咱们中餐嘛，不就讲个大厨那种颠颠勺啊？如果是以后都机器人取代了，这种标准化的流程炒出来的，会不会觉得少点什么？ 不会，我觉得这个正常。如果到过个五年十年以后，我看都是机器人的世界了，以后就不用人工的了，这多好。 可以接受哈， 对， 那以后那家里头也弄这么一个， 对，自己家里弄个方便一点， 是吧？以后最好是推出这种家用版的炒菜机器人， 对， 然后把所有的程序都设置好了，日常吃得到的那些菜，告诉咱自己配料。甚至配料都不用了，让他配送。 女人就多 送，基本上都配送，不用动，只有按一下就可以，那多好。 它没有油烟是吧？ 对，没有。 好像没有烟。 对，没有油烟，它就里头都处理掉了啊，这挺好的哈， 挺好，感觉挺好。 这北京是第一家用智能机器人炒菜的餐厅，创办人叫做张爱民。跟他聊天，感觉是60岁的年纪，30岁的身材。20岁的干劲儿， 张总，您那个卡哥智能厨房哈、我们刚才看了一圈，还真是特别的有意思，很新鲜，而且关键是炒出来的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吃很多。这个点子是从哪来的？我知道您从商已经很多年了哈，那之前是不是传统行业做的比较多？ 先说我那个卡哥不是卡哥， 卡。 第一声那咔 啊，这名字怎么来的？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咔嚓是一会儿再跟你讲，先说这个怎么做这个智能炒菜机。 嗯， 就是一个偶然机会呢，就是朋友在一起聊天，就是清华大学他们那些才子，我认为他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是很出色的人，我说哎，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参谋参谋。然后于是乎呢，就说出这个智能炒菜机的这个概念。从去年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我开始就是把他们就研发的那个产品，就是搁到那个厨房里，就开始反复试。哎，我说这个不错，炒出来居然很好吃，然后就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然后一直追逐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和概念，就找遍了沿海去，就找到现在这个机器。 哦，是等于先从他们有一个测试版的东西， 对， 一看这不错，然后再去找的那个产品的生产。 我呢是中国所有研发的炒菜机，我都基本上翻遍了，但是我想要的东西呢，因为我想做落地，做落地，所以我找颜值，目前我认为这是颜值最好的。 那您找了这么多这种炒菜的机器人，您知道现在全中国有多少家在做这个炒菜的机器人？ 不下 十种， 不下十家。10年前已经开始研发了。 但是落地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儿。我们之前看到都是在各种博览会呀、什么产品展示会呀，在这上面看到的比较多，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对，您刚才说那个，您看的不管是那个展览会，你像深圳那个高交会，还有上海的有很多这些那个会，都是他们去参加展览来展示他们那个研发出来的产品，但是都没有落地。你像那我刚才说那个深圳繁星，他们是就是10多年前研发，他们上市公司，然后说他们投入的精力物力财力，而且他们研发出来的那个产品炒菜也确实好吃。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临门一脚了，有他们的那个炒菜机就是送到了卖厨具的地方去卖，那就完蛋 啊。所以您 可以算是至少在北京是第一个把这个概念把它落地的， 应该在全国也是吧？ 在全国也是， 因为一共40台机器，那么就是 一共40台机器是指现在成熟的可以用的机器，全国40台。 对，然后那个新的那个量产的要明年才能出来。 那其实像您做商业这么多年，可以投的项目其实挺多的，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就是遇到的各种好的概念，我觉得也不在少数。那怎么就对这个事情，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 因为呢，就说的中餐标准化就没有突破过。如果就说的我当初就觉得把中餐做得成标准化来突破，就像世界这些大牌的餐饮，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Starbucks， 他们就是全世界连锁。当中国的就是的这品牌能走向世界，也向全世界连锁，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骄傲。别到哪儿说自己的中餐馆，然后自己一个真正的可以就是标准化的一个啊中国的品牌也走向世界，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 这个概念也是争论了好多年了，就是说这个中餐哈不能连锁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法做到特别标准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中餐大概也不大适合标准化，它那个特质本身可能就没办法标准化。您怎么理解这个事？你现在要把它做的标准化， 机器可以做到，人工做不到，但是机器可以做得到。 你觉得中餐是可以标准化的，而标准化了以后仍然是有它独特的魅力的？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说的说起来，比如机器炒菜，但是你不看到，你不亲口尝，你不相信它是机器做出来。 嗯， 就是你随便一个工作人员，他只要就是熟悉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哪有不认识，都认识字，他只要说互相掂掂 ，OK， 程序化就出来了。 嗯， 你今天是这个味儿，明天是这个味儿，明年还是这个味儿，这是人工做不到的。 嗯，但是也有一些疑问哈，就是说这种智能的产品出来，首先它那个菜品好像不是那么的丰富，另外一个它这个支付方式连收银台什么的都没有了，那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吗？你这概念会不会有点太新了？ 我觉得随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我觉得这是趋势。 嗯， 你不管就是说的年龄大一点的，我们的员工会教他怎么用手机，他也会觉得哎呀这个这么方便，一摁就出来了，他也很高兴。 嗯，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这种衔接的服务的部分。 对 啊，等以后真正成熟了，可能这些就都不需要了，真的就是智能化了。 当然年轻人不就是年龄大一点他需要辅助嘛。 嗯，那这个事情做起来您觉得很得心应手吗？因为也是有十几年的研发的这样一个经历了，但是到现在才真正开始落地。为什么十几年才开始有现在的落地，之前为什么都没做成呢？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呢，实际你研发它是智能炒菜机，大部分是人机合一的，大部分用于就说的那个企事业单位的大食堂，因为它可能最多能炒10公斤，包括这个部队的食堂都是用于这个。但是真真正考虑商用和进千家万户，这是需要过程的，要提升，要本身这个产品要不断的升级，才会走到千家万户。因为什么呀？你首先你就是商业用，你炒出菜必须得好吃，那个老百姓才会接受。 嗯，我看这个餐厅里现在规模还挺小的，以后肯定有长远的计划，您能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计划吗？ 因为现在您看到的这就是快餐连锁的概念，可能菜品不会很多，也就最终我们就是10个菜左右。 嗯， 考虑快餐，你看哪个卖快餐的它菜品一定都是在这个样，因为多了本身就是不管是传统快餐也好，还是那个洋快餐也好，它都是品种不多。 嗯， 主要靠它那个标准化，你像麦当劳、肯德基，它就是一个标准化，那个程度比较高。 嗯， 我们现在推出来就是这个，您看到这个呢，就是那个连锁快餐的这个概念， 中式连锁快餐。那主要是解决的是哪一部分人的就餐问题？ 人聚居的多的地方，比如说机场、车站、码头，包括景区，人多的地方。这个都适合。 嗯，那以后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就比如说像自动售卖机一样的，我们随时随地的上去摁几下钮，然后就出来一盘热气腾腾的标准的中式快餐？ 当然有可能了，这就是一个商务模式嘛。你说那个是等于说基本上是无人的那个商务模式，我们这个是等于是有人服务的，就是那连锁快餐那个模式是不一样。将来也许可能我们以后有的版本就是，比如说在社区里，我们有这么地方稍微大一点，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会专门有一个区域，就是的，哎，让那个老百姓来自己给自己做服务。我们像你说的刚才那无人售卖机，再配上我们的机器，他喜欢，比如说喜欢吃宫保鸡丁，然后叭叭一摁电钮，宫保鸡丁出来，你塞去，过几分钟炒出来了，这就 OK 了。 嗯，听着好像那个科幻小说里头的情节。 应该未来是这样吧？因为现在您说这些都不难实现， 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您已经看到了，机器已经炒出菜了。那个无人售卖机，机场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那个。 嗯， 你不管嘣嘣，它是出来饮料，还出来什么矿泉水？ 对对，是的。 这就是无人。将来我们的就是根据我们那个料盒那个装备给设定出那个设备，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事先供应链把那个冷链都配送到那个冷藏里边，然后谁喜欢的八八院就出来了。 你现在主要是做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餐厅，就是东单那块的，啊，另外一个呢是在写字楼群里头做这种快餐的这样一种配送，就是像工作餐呐、啊、等等的这个，目前是主推的这两种模式，对吧？ 未来呢，就是写字楼配送是一块，还有社区配送、堂食加外卖，这是一块， 嗯， 这都是那个服务于老百姓，老百姓比较喜欢的。 嗯， 当然了呢，我们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希望有更多的那个地方给我们来为老百姓来做这个服务。 对呀，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社区里头的这些老人家们，岁数大了，我觉得这个做饭是一个大问题，就每天都想着我今天吃什么呀，我这做饭好复杂呀，也其实也吃不了多少。这个跟咱们这个老龄化社会社区养老要是能结合在一起的话，想想都觉得挺美好的一件事儿。 是啊，你说到这儿了，正好美国一个做房地产开发的，他大部分做的都是老年公寓。他说那个卡哥，你把这个你这个产品就结合我的老年公寓里边，哇塞，那我的那个销售还可以上去。 嗯， 就是有这个亮点。他就结合了这个老年公寓有几台机器，老人的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只要把供应链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给很多的那个老人会带来，不敢说是福音吧，也是个非便利的一个服务吧。 就说这些东西您都考虑过，这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吗？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更长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在国外吃个中餐觉得挺勉为其难的，有没有可能让咱们的炒菜机器人这种智能厨房的东西走出国门？ 最终呢，一定是要走出去。我们先在国内打基础，然后最终是我们的那个中餐的品牌走向世界，一带一路出去，然后各个国家哎吃到我们中国真正智能那个落地，然后中国的品牌那个餐饮品牌，然后走向世界。这次也是梦想的一件事。我们计划是2021年一定要走出去，2021。以后那到处是那个我们这个品牌的那形象，而且一吃大家就哎不错，好吃，是机器炒出来的。 两年时间，你有把握吗？ 我们是这个团队会努力的。 那现在这个事情，你把这个事情当成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在做？ 因为我呢，从商呢30多年了，30年合同走完了，哎，我觉得我呢，觉得也挺开心的。 您之前都主要是做哪方面？ 最早30多年前是做零售。那个原始积累是开始做零售，然后慢慢再转型，接入一些那个相关的房地产的商业不动产，然后看准了一些，然后投一些，走过来30多年了，觉得啊，自己呢就是怎么说呢，按我们北京话的没躺下，也就是说还能混，然后觉得30年了要做一点真真正的有意义的事，因为品牌是可以传承下来的。 机器人这个东西很新、很时髦、很未来感、很年轻。您也说您做这个其实是受到后辈们的影响。 是，本身呢就是的，我觉得目前就是国家的形势就是一个新时代呀，就是政府号召我们全民创业、万众创新，肯定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嗯， 就说的两会以后要求人工智能落地服务于民嘛，其实我们做的也是等于人工智能产品之一。 嗯， 当然产品很多，我们这个是等于之一，而且呢是未来呢是千家万户老百姓能看得到的、吃得到嘴里的。 嗯， 这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嗯，那也有可能把它引进家庭吗？ 当然有可能了，根据就说这个我们那个研发的那个团队的不懈的努力，最终是一定要进入家庭。 有时间表吗？ 我估计也是不久的将来，也就是两三年以后会进入家庭，就是家庭版已正在研发了，已经开始 在研发阶段， 才开始。 那我们描述一下美好的未来好吗？就是下了班回家，然后之前就已经把那个菜品的原料通过电子商务配送到家里了。 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客服，手机就起了决定作用吧。比如说你把你今天的，如果你要请客，除非你自己家人吃，几个人吃饭那很简单。如果比如说你请一桌七八个人十来个人在家里吃饭，那么就可能就说的有个那个配送时间很快，烹饪过程也就半个小时就 OK。 我就手机上巴拉巴拉摁几下。 对啊， 然后那个机器里头摁钮咔咔咔摁几下， 就是未来的。 然后就出一大桌子菜是吗？ 但是还是要需要人工辅助的，没有那个全自动那种程度，那就 人工辅助不就是摁几个钮吗？ 对， 装个盘吗？ 对，是的。 特别期待那一天。刚才我说的那几个词儿都是咔咔咔咔的，来说说您这个为什么叫 咔 咔？ 咔嚓的咔 哥， 不是卡，是咔嚓的咔， 咔嚓的咔。 有人误解呢，是那个大咖的咖，我的千万不要这么误解，咔嚓 不是咖啡的咖。不是口子边一个家，是口子边一个卡车的卡。 对，咖，对。 这是怎么来的？ 我原来外号，有人给我起的外号呢，叫咖了。我这都是20年前的外号。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外号呢？是您做事嘎巴利落脆吗？ 怎么说呢？这个人呢的这个经历都是有过五关的时候，有那个走麦城的时候，可能那几年那个事儿不顺嘛，正好呢起个外号，这个外号给被叫起来。 张爱民，50后，北京人，当过建筑工人，摆过摊儿，投资商铺写字楼，开西餐厅，新晋创办咖哥智能厨房，以智能机器人制作菜品，推动中式快餐标准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爱民。说起咖哥的创业故事，那真是百转千回，起伏跌宕。而咖哥对于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通常只用轻描淡写的一句运气好一笔带过。想听他的创业故事吗？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张爱民。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大家好，我是孟亚楠，今年37岁，北京人，我是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的传承人。 冰糖葫芦， 老